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英国庆庆中秋，永林家居广场首届家装补贴节来了！9月30至10月8日，荣耀开启，家具、建材、家装补贴可高达3000元，现场品牌家居1元起拍，满额抽奖不限量。手持永林家装补贴卡，到店即领精美礼品一份，比开业更劲爆的优惠力度，尽在永林家居广场。良乡店地址：长虹东路56号。 959资讯快报。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要加大督查力度，严肃责任追究。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组织对各地文物安全工作落实情况每年开展一次督查，对安全和执法工作履职尽责情况进行评估和通报。地方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不依法履行职责、决策失误、失职渎职等导致文物遭受破坏、失盗、失火并造成损失的，对负有领导责任、监管责任和直接责任的人员要严肃追责问责。目前从北京铁路局获悉，今年国庆黄金周铁路运输期限从9月28日起至10月8日，共计11天，中秋、国庆双节重叠，形成旅游流和探亲流高速叠加，将成今年黄金周铁路运输的最大特点。截至目前，长途与短途旅客出行均呈现出旺盛需求，北京铁路局将采取多项措施保证假日运能运力，共计增开旅客列车39对，日增加运能6万人次，大部分车次都经过河北省，将方便河北旅客出行。铁路部门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火车站客流均较大，通过互联网购买需要换取纸质车票的旅客，尽量提前到火车站或就近的火车票代售点换取纸质车票，避免出行当日集中到站后换票时间紧张耽误行程。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我台其他节目。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快速办理希腊绿卡，25万欧购房，办理周期3个月，一家三代或永居，可享受当地福利待遇，自由出入26个申根国。 九月希腊免费看房团火热招募中， 详情拨打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做个酒的你是不是会难过？

有，一生挣扎永不休，可知我永远欠缺自由，从未试过拥有，空虚偏却永不休，把一切尽占有。从未试过拥有，欢欣仿似夹心偷，怎追究？眼看最爱逝流，从未试过拥有，一生只配我悲忧，几分爱占有，谁令现实在每秒里也在逼我？谁令我不厌的奋斗，泪滴在心头，仍笑着强忍心里愁。人为活着，便要勇气拼命争斗，迎合这悲痛的节奏。也不需悔疚，从未试过拥有，一生亏欠却不休，怎可以带去每寸痕愁？从未试过拥有，一生哭笑已经休，转身去未悔疚。

醉生梦死一空，和你最后下面你曾记得拉了分寸的心动，怎么只有这首歌会让你轻声和最清风， 失踪，醉生梦死夜空，和你最后缠绵，你曾记得？